就像猴子见了血，骨头全都吓熟了，谁骸骨升官发财加金铁呀，一批批举手交了界，有几个抱桑阳逃回瓦石街。南山顶晚风吹动红旗白，先锋连冲到旗下来集结，数了数连小高还剩十三人，更显得旗壮山河之中铁。忽听见四周围轰隆隆炮声如擂鼓，这后生滴滴答答全四野，原来是按照毛主席的部署，紧锁包围一万城，各路纵队开始了总攻瓦石街。一连仗回动战旗山下之先锋连，又冲在总攻部队的最前列，敌军长在乱枪之下被击毙，还闹了个全军都覆灭。这一仗把